教育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影视基地起风波，演员导演趣事多，参观游玩挺乐呵，还是让老何说一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今儿咱们不是说到老何在影视基地参观吗？啊，净碰见好玩的事儿了。那电视剧那正拍着呢，正拍一位病重的演员啊，在那正表演呢。哎，打那边跑过一个人来，闯进镜头里头了，拉起这个演员说，你赶紧跟我走，去医院抢救病人去。那演员说，哎，您瞅清楚点，干什么呀，什么事儿啊，我是演员，我不是大夫，您拽我干嘛呀。您猜那人怎么说？不是，先生，我们老在电视剧里看见您，像您这样快死的人了还能长篇大论那儿说话，甚至还能胜过健康的人那样去完成任务，大概你们有一种秘方能够让人起死回生。哎呀，老何的这个所见所闻真是太有意思了。这不，对于老爷子今天的所见所闻，小何啊也特别想知道。 哎爸，我听荒晚说您去影视基地参观了，还当了回群众演员，有台词吗？ 那还用说，你爸演戏当然得有台词了。告诉你，我演的这个角色还特别有意思呢。剧情是一个科学探索队来到我们村考察，在他们来的第二天，我就去告诉他们明天要下雨。 结果下了吗？ 当然下了。之后我这个角色又成功预报了暴风雨、龙卷风等等。 您这角色还简直就跟那诸葛亮一样了。 最后这个探索队离开的时候，要来向我最后一次询问天气情况，然后就没我的事儿了。 那您又预测准了吗？ 哪儿啊，给我安排的台词是，同志，真对不起，我不知道了，那个收音机前几天摔坏了。 要说起这个老何的表演啊，还真不错，既没怯场，还能融到这个角色里边去。这个融入角色呀，在拍摄的时候可是一件顶重要的事情，你弄不好就会闹出笑话来。您要是不信呢，下边咱们来听听侯耀华、张文甫、萨日娜表演的小品，叫《乡长与八路》。 掌柜的，你给我弄点吃的吧。 你吃饭我不要钱。 哎呀， 我这也说对了吧？ 拿饭去呀，没说钱的事儿呢。 对，拿饭去，八路军头，您在这等着啊，我给您拿饭去。 这人是有点笨啊，是不是？ 不是，您讲这开饭馆的，我这宣传我们都没养。 我不着急，不着急。 您别着急啊， 我慢慢来，慢慢来。 哎， 来， 八路军同志。啊，您呢？先弄俩凉菜，弄点酒，先喝着。 哎、好，谢谢掌柜的。 哎，不能上酒。 怎么了？ 他不能喝酒。 谁说的？谁说的？ 他是不能喝酒啊。 我们这乡长哪顿不得四两半斤呢？ 你怎么知道的？ 嗨。我们乡长这次喝酒那叫精，你给他兑一点水他就发现得了。 我求求你侯二同志。 怎么了？ 我求求你了，他现在不是乡长，他是八路军。 哦对，他是八路。那您说给弄点什么吃？ 把那韭菜撤下去，上一碗素烩饼。 素烩饼？您不让他喝酒就够呛，您再让他吃素烩饼，他吃不下去。 问题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啊是抗日战争时期，这八路军生活艰苦，他吃一碗素烩饼吃就不错了。 我说导演呐、啊，你不是您，我糊涂，是您糊涂。 我怎么糊涂了？ 他演八路军是不错 啊， 但是他那肚子是我们乡 长。说你笨，你是真笨。我演的是八路军。 我知道你穿的是八路军的衣裳，那肚子还是你的肚子。我 我现在就是八路军。 不能，没见过八路军跟老百姓瞪眼的。 我瞪的这不是八路军的眼呐、 啊，那谁眼？ 我瞪的这，哎呦，我也不知道我瞪的谁的眼了，你这都让你给搅乱了，我告诉你啊。 乡长，乡长同志、啊，您别着急， 您也别着急， 啊、我不着急，不着急， 啊、您别着急， 不知道 我再给他说说心。 喂，对对， 那您给他说说。 亲爱的侯二同志， 啊， 您呐，现在要忘掉你们俩过去的身份， 啊。 知道吗？ 知道， 要开始进入角色了。 不是，我是我爸。 现在他是八路军 啊， 你是你爹。 对对， 记住了吗？ 记住，记住， 记住了， 记住了，记住了。 把酒和菜撤下去，换苏慧饼。 这还不省事吗？哎， 哎呀，快急死我！好，好，好，好，感觉不错，感觉不错。对，苏慧饼来了。 八路同志，现在呢是抗日战争时期，条件很艰苦啊。这饼少油无盐，就是点开水给您泡了点饼，您就凑合吃吧、啊。 谢谢掌柜的。 哎，甭客气，吃吃。 好， 我说的吃不下去，你让吃。 吃啊！你现在饿了，你吃啊。 他不饿。 吃啊，大口大口的吃，现在饿极了。 不饿你， 我现在真不饿呀。 你不饿，八路军饿。你不吃，那八路军得吃。 你看看看看，这回侯二说对了吧？ 哎，我弄明白了吧？ 来来来， 好， 吃吃吃， 我吃 吃， 我吃。我说导演。您得回让他演的是八路军， 怎么呢？ 这您要是让他演红军，25000里长征，吃草根啃树皮，您非把他命要了不可。 你就少废话吧，来，咱们接着来，八路军同志，你该给钱了。 我不要钱，我 还没说给钱呢。来，接着演戏来。 哦，掌柜的。给你这饭钱。 哎，不不不，我不要钱。我、 啊、 哎，导演，我这回说对了。 我在演戏呀。 我不要钱，我不要钱。八路军呢，为老百姓呢出生入死、流血牺牲，一碗素烩饼算什么？这钱我无论如何不能要。 不，掌柜的，我们有三大纪律、8项注意，必须得给钱呐。 好， 我们乡长要跟您似的多好。那乡长吃完饭不给钱，我追他屁股要饭还不给我。 哎，我说有这词吗？ 啊，对不起，八路军同志，您看我跟您说这干嘛？您甭往心里去。 你别说了， 乡长是乡， 那钱我倒是给你，还 不 行？ 不 咱们 不能 往下演戏，来来来说词儿，不能要钱。 我不能要这钱。 不，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要爱护老百姓啊，掌柜的。必须给钱呐！ 好， 你这话说的我这心里热乎乎的。这素饼你也没吃好吧？我再给你盛碗汤去啊！你再坐会儿。 谢谢掌柜的。 好，太好了，太好了！刚才这段戏发挥的不错，接着往下演，来，接着来，接着来。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了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 好， 我是什么队伍啊？我也是人民的队伍啊，那我吃饭我为什么不给人钱呀？我得给钱。 好，转身走，停！哎， 八路军同志，汤大，哟，人哪儿去了？这 走了， 走了 啊！ 哎，这钱怎么回事？ 钱呢是八路军给你的，待会儿交给我们道具就行了。 对啊，这边区票还有人民币呢。 还有人民币 啊？ 哦嗨，这个呀是乡长给你猴二的饭钱。 明白了，这边区票是八路军给我爹的， 对， 人民币是乡长给我的。 对了， 明白了。 哎，乡长同志，那个刚才咱们这段戏拍的不错哈，您这身衣裳呢可以脱了。 哎，一会儿我交给他。 哎，导演， 好嘞， 导演， 怎么？ 跟您商量点事。 还有什么事？ 乡长，您别走 啊。 这个咱商量 啊。 您把这身衣裳给我们留一场吧。 哎呀，这可不行，这是我们服装，我们得回收啊。 没，不，您卖给我。 卖给你？ 卖给我。 干嘛呀？ 卖给我就让我们乡长穿着。 为什么？ 哎， 那干嘛呀？ 我们乡长穿这身衣裳，他吃饭他不欠人钱。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真没想到啊，老何这光是想参观。人就参演了一部电视剧的拍摄啊，还有好几句台词呢，真是勾出了老何的戏瘾呢。啊，这也说不准，日后也可能成为老来红的明星。现在啊，有很多咱们熟悉的明星，当初都是从这个做群众演员开始的。你比如说，演《天下无贼》里的那个王宝强，还有曾经在春晚上反串女性角色的林永健，可以说呀，他们都走过了一条很艰苦的成名之路，都挺不容易的。就是因为老何当了一回群众演员，这一家子呀围着老何没完了啊，问这问那，都想听听所见所闻。这不，欢欢和小何问完了之后啊，儿媳妇佳佳也问上了。 爸，我听欢欢他们说您去影视基地参观，看到听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呢。 没错，今天可有意思了。 那您有没有和那些导演啊、编剧什么的说上话呀？ 这个当然有了，我在和一位编剧聊天的时候还听到了他和一位演员的谈话呢。 哎，聊的是什么呀？ 那位演员说他扮演的是个汉奸，马上就要被处死了，死前能不能加点台词？ 哟，这怎么加呀？ 他说我可以最后被人一脚踢死。 啊，一脚踢死，这也太假了吧。 那演员说我可以用台词解释呀，比如这么说，他的鞋原来有毒，我真的不行了，然后吧唧就倒下了。 这都是怎么想出来的呀？原来我以为葛优啊、周周啊、侯耀华表演的拍电视就是夸张的小品，没想到还真有这样的演员啊。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个小品吧。 摄像好，演员到位，带人 走，快走。 您这是 看看机位， 您这么搁 灯，这是灯， 灯， 您这怎么管这么些事儿？ 不是我 散好，先把这戏弄好， 弄好了 啊。咱们扣台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没有？ 啊，记住了 啊。 嗯， 你葛优现在就是警察 哦， 你要千方百计的让他把他全部罪行交代出来 哦 啊。 嗯， 如果他要不交代，你就按拒捕把他当场处决。 处决，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周周， 哎， 你现在就是犯罪分子， 啊， 不管他怎么问你， 嗯， 你就是不能说，顽抗到底， 哎， 死路一条。 哎， 现在试试啊！ 哎，好， 试一试，把这段戏试试啊！来，预备，开始。 你说，你到底说不说？说， 你怎么张嘴啊？ 他忘词了。 谁忘词了？那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不是您告诉我的，他让我说，我就是不说呀。 你得把那就是不说说出来呀。 说出来。 这人这 姑娘， 我不跟你怄着气了，我得从你这儿想办法了。我给你加点词儿。 行， 你呀、面对着一个犯罪分子，你告诉他，犯罪分子，你听我跟你说，你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警方已经掌握了你的全部罪行，早交代，划过去是划不过去了，记住了没有？ 差不多吧， 好不好？想好了。 行， 体会一下。现在咱们就开始。开始。 犯罪分子，你听着，你已经到了山清水秀的地步了。早交代不如晚交代，晚交代不如不交代，划过去我们也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脑子。 你什么脑子呀？你什么脑子呀？啊，你这脑子不错呀，这不都是智慧吗？你发挥点智慧啊，要不然在里头都憋坏了。 行， 再来，再来，好好体会一下。 行 啊，好好体会一下。 我呢， 你就这样吧。关键是你啊。来来来来，好好体会一下，好好的。 你说呀。 我不说。 你到底说不说呀？ 我就是不说。 你要不说，我就开枪了。 你琼瑶小说看多了， 导演。我他跟我琼瑶 不是，我想先来软的后来硬的。 就您这水平还先来软的后来硬的呢？咱不要软的，咱光来硬的成不成？ 行， 遇上情绪 啊。好， 进戏。预备，看着 说。你到底说不说？ 我就是不说。 导演他不说。 好枪， 你不说我打死你。 打死我也不说。 开枪， 打。 这人我会来。 这抽烟罚款，这什么呀？这是这什么呀？这是怎么跟你们招着俩急呀？啊，是谁推荐来的演员？这是， 不是 你们大伙儿别乐了，这不幸灾乐祸吗？成，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们俩演不了情节戏了。我明白，我明白，你们俩这水平演不了情节戏，咱改武打成不成？ 行啊， 咱改武打。 好啊，哎，导演，是他打我，是我打他。 就你这样还变打人呢？ 哎，我， 你知道不知道？是凡打人的都得从挨打练起啊， 导演。武打没学过， 没关系，我有办法 啊！ 我给你放一点节奏的效果，你根据这节奏打，怎么样？ 那试试吧。 啊，试试 啊！ 录音师，放效果，开始。这是武打片吗？这个？这成皮影戏了，这个。哎呀，你们俩可真够意思啊！不是来的时候干我什么都能演，还变男主角，就这水平啊啊！光瞧贼吃肉了，没见贼挨打呀！哎，好，我也不激动，我也不激动，我这心脏不好，得亏我做了第二手准备啊！来，把我那第二套方案带出来。哎呀！ 你要早拿出来，我费什么劲呢？我， 哎呀，来来来，哎，你干嘛？快！ 导演要出人命，这个 你干没事？别下来，没事，你下来，你下来，没事。 不是导演，您这不是台阶戏， 冷静， 您这是谋杀，您这是。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你别着急 啊， 你别着急，别害怕。本导演拍过无数与动物有关的片子，大到狮子老虎，小到苍蝇蚊子，从来没出过问题。 真的， 真的。 要不然 你先踏实住了， 不是， 你稳住了，稳住了。我跟你解释一下 啊，不， 我跟你解释。 导演，您听我说，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是您最好跟这狗商量好了再来，好不好？要不它咬着我呀！ 我跟你说实话 啊， 我这狗比你听话。 也 听话。我跟你说呀，这点戏是这样 啊， 这个狗啊，往你这么一扑 啊， 行了， 不着急 哦。 它就是胆儿小。 哎， 其实呢，你好好体会一下，这个没什么。你就是狗， 哎，你说导演，我还是怕它咬着我。 你冷静一下 啊！ 那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哎呀， 当这狗啊 啊， 扑在你这儿的时候 啊， 我就把它停了， 就停了。哦，当狗扑到这儿，您就停了。 对对对对， 不对，您停了，狗那个停不了啊！鼓掌。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听完了老何当群众演员的故事，您是不是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啊？要是您也想过一把演戏的瘾，当然也可以去试一试。不过您也知道，甭管当哪种演员，那都是挺辛苦的，不像我们看见那电视里边那么风光，有时候拍的挺苦的。大冷天往冰窟窿里头跳，大热天的还得穿着羽绒服皮猴，那都有。另外呢，虽然有像王宝强这样从群众变成了明星演员的例子，可是呢，这例子不是很多，个例。群众演员能成为专业演员，那不是不可能，但是可能性很小。关键一点啊，你还得有专业的表演基础，你得会演。好了，关于老何一家的故事，今儿咱们就先听到这儿。在最后啊，为您送上范玮琪演唱的《最初的梦想》。这里是快乐合家欢，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叮当，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

我现在就是八路军。 不能，没见过八路军跟老百姓瞪眼的。 我瞪的这不是八路军的眼呐、 啊，那谁眼？ 我瞪的这，哎呦，我也不知道我瞪的谁的眼了，你这都让你给搅乱了，我告诉你啊。 乡长，乡长同志、啊，您别着急， 您也别着急、啊， 我不着急，不着急， 您别着急， 也不知道 谁糊涂，我再给他说说。 喂，对对， 那您给他说说。 亲爱的侯二同志，您呐，现在要忘掉你们俩过去的身份，知道吗？ 知道， 要开始进入角色了。 我说， 现在他是八路军 啊， 你是你爹， 对对， 记住了吗？ 记住了， 把酒和菜撤下去，换苏慧饼。 还不省事吗？ 哎呀，可急死我！好，感觉不错。对，苏慧饼来了。 八路同志，现在呢是抗日战争时期，条件很艰苦啊。这饼少油无盐，就是点开水给您泡了点饼，您就凑合吃吧、啊、 谢谢掌柜的。 哎，甭客气，吃。 好， 我说的吃不下去，你让吃 吃啊。你现在饿了，你吃啊。 他不饿。 吃啊，大口大口的吃，你现在饿极了。 他不饿。你 现在真不饿了呀。 你不饿，八路军饿。你不吃，那八路军得吃。 你看看看看，这回侯二说对了吧。 哎，我弄明白了吧。 来来来， 好， 吃。 我吃。我说导演 啊， 您得回让他演的是八路军。 怎么呢？ 这您要是让他演红军，25000里长征，吃草根啃树皮，您非把他命要了。 你就少废话吧，来，咱们接着来。八路军同志，您该给钱了。 我不要钱、哦、我 还没说给钱呢。来，接着演戏来。 哦，掌柜的，给你这饭钱。 哎，不，我不要钱。我、 啊、 导演，我这回说对了。 我是演戏呀。 我不要钱。八路军呢，为老百姓呢出生入死，流血牺牲，一碗烩饼算什么？这钱我无论如何不能要。 不，掌柜的，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必须得给钱呐。 好， 我们乡长要跟您似的多好。跟那乡长吃完饭不给钱，我追他屁股要饭还不给我？ 哎，我说有这词吗？ 啊，对不起，八路军同志，您看我跟您说这干嘛？您甭往心里去。 你别说了， 乡长是乡， 那钱我倒是给你，还 不 行？ 不， 咱们接着往下演戏。来来来，说词儿，不能要钱。 我不能要这钱。 不，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要爱护老百姓啊，掌柜的，必须给钱呐、 啊。好， 这话说的我这心里热乎乎的。这素饼你没吃好吧，我再给你盛碗汤去啊，你再坐会儿。 谢谢掌柜的。 好，太好了，太好了，刚才这段戏发挥的不错、 哦、 接着往下演。来，接着来。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了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 好， 我是什么队伍啊？我也是人民的队伍啊。那我吃饭我为什么不给人钱呀、啊、我得给钱。 好，把钱压在篮底下，转身走。停！哎， 八路军同志，汤的哟，人哪儿去了？这 走了啊！ 哎，这钱怎么回事？ 钱呢是八路军给你的，待会儿交给我们道具就行了。